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都会有点紧张，都会有点彷徨。 不要紧张，不要彷徨， 说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讲。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圆圆的脸上微微笑，快乐的日子在今朝。 恭祝你，恭祝你， 恭祝你如意吉祥。 月长圆，花常开，财神生阳在你身边绕。 到处充满喜洋洋， 人人都说声新年好。 春天的日子又来到，满园的花儿为你开。 祝贺你，祝贺你， 祝你今年好运到。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祝你新年。 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十大孵化器长老李建军迎战创投圈怪问题，早期项目鲜有人时，如何发展壮大？投资机构不断圈钱却愈加小气，消费升级科技创新，2017水岭风骚。 知乎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有幸请来了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的创始合伙人，还有创业密码的作者李建军。李总，李总，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创客总部和创客共赢基金的合伙人李建军。啊，我们是一家做那个早期项目的天使投资机构，啊，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孵化器，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创业者，然后给他们资本，给他们企业服务。 嗯，在您的这个创投生涯中，一共投资了多少个项目呢？ 其实总的数目没有去想，因为我最早是做 PE 和 VC 的啊，那会儿因为基金规模比较大，因为而且那个大家投的方向比较多啊，如果说从基金角度讲的话，应该投的项目挺多的了，我没有算。然后从2013年开始，我们做早期的项目投资，这个数字我们是算过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投了将近有70个早期的项目。 70个早期项目， 对对对， 有没有比较代表性的项目？ 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你比如说，像小题大做啊，这是一个做烤猪蹄的 O2O 的项目啊，也因为在这个中关村还比较流行一些，大家都了解它啊。然后我们投了第一轮，然后创业工厂投了第二轮。 嗯， 比如像那个奥秘之家，它是做那个 VR 的线下的密室逃脱的啊，现在也过了三轮的估值。 嗯， 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优卡生活，它是做校服定制的，这个企业在12月份刚刚在300挂牌。 嗯， 我们还有一家叫做 康柏佳啊，他是马上也要在三百挂牌。 嗯，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啊，今天请到了这个著名的投资人。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总，就是我们野草在疯长呢，有一个编辑叫闹闹，他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上呢，开设了那个闹不明白专栏，近期总结了创投圈十大闹不明白的事情，然后想借着这个机会呢，然后来请教一下李总，他第一届闹不明白的事情就是钱都去哪儿了。某投资公司的小王就是总是给他说，投资公司整天都在对外对内的明示，他们的那个钱募的是越来越多了，可事实上呢，他们投的项目是越来越少了，很久都不见动静了，说是资本寒冬，可为什么募资越来越激进，投资却越来越保守？ 就是首先来讲，就这个社会上，就是这个中国的虽然说传统经济不景气啊，但从整个社会来讲，热钱还是非常多的。热钱，而且包括股市，包括传统经济不景气，所以热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口。因此来讲，在投资行业来，其实一直都不是缺钱。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波的浪潮到今天，就是创业浪潮到今天，其实缺。怎么讲？优质的项目啊，优质的项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创业或者说资本的寒冬。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资本在前两年过度的追逐这个热点啊，社会的热点，然后一波一波 O2O 啊，包括今年年初的 VR 什么，大家好像都在追热点。其实对投资来讲，还是应该我们讲就是还是应该有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而且是一个自己有自己专业见解的一个投资逻辑和理念才对，那么造成的情况就是现在，如果没有热点的时候，很多很多就是您说的那一类的基金，他们可能就不知道应该投什么，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说整个投资就大家看着好像是不像以前那么冲动和盲目，而且前两年大家很多人，很多这种新的基金进来投天使投资，其实亏的还是蛮厉害的，就是你也看到很多死亡名单嘛，就很多的基金其实整个投资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就可能大家就比较保守了，不敢太多的去投了。 那2016年创客总部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吗？就比较保守的来投？ 2016年创客一共就是我管的早期基金一共投了26个项目，好像是啊，大概因为那个有几个项目签了，可能还没有在我们还算是去年的项目。比去年就比2015年我们的这个投的项目的数量肯定是减少，2015年我们大概投了40多个项目，是减少的。减少的原因也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就是项目源啊，我们发现今年的项目还是比去年的项目，就是2016年项目比2015年项目还是要少一些，质量呢稍微要差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挑的比较严格的。还有一点就是2016年开始我们对那个投资的细微的方向有一个调整，我们更多的去看这种技术创新领域的项目，技术的项目本来就比较少啊，这也是造成的那个情况。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就是如果在2017年的话，我们创客总部这边是怎么样一个计划呢？ 我们刚刚做完那个年度的计划，我们大概2017年，我们可能因为我们2017年多管了几只基金，所以2017年我们大概投的项目，要求要投的项目应该在40到50个以上。但是可能会主要还是偏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这种主导项目，所以对团队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好，然后。还有一件闹不明白的事情啊，他说是真的不看早期项目了吗？然后这几个月呢，多家投资方在聊天中就表示啊，早期项目现在基本不看了，关注中后期的项目比较多。可是呢，他就不太明白啊，请问如果早期项目都不看了，过一阵子去哪儿找中后期的项目？ 这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本人是做从后端往前端做过，最早做 PE， 然后我们也投过上市公司，然后后来做 VC， 现在呢开始做最早期的就是种子和天使期的投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投中后期的项目呢，相对来讲会，我个人认为啊，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在那时候基本上项目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个项目大小，或者说将来能不能上市，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但是在那个时候投资其实比拼的并不是你的，你对，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伯乐，是吧？你是不是能发现千里马的这种能力，而是很多都是资源 啊资金以及其他的一些交易了，场外的交易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还是要坚持投早期项目的话，还是就是对投资人的水平我觉得还是有要求的。再一个就是很明显早期项目它的这个回报周期要漫长一些啊，漫长一些啊。坦率讲，你像现在这种种子期的项目，如果投下去的话，3年、5年甚至7年这都很难讲，很难讲啊。我们都是就是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做早期项目的投资人，首先你应该有情怀啊，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如果你要是追求说短期收益的基金，那可能你真的是做不了早期项目。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周期的，你的基金的那个就是募集的那个周期比较短，那你也做不了早期项目。 那我们2017年咱们公司您刚才说的这要投这40多个项目中，偏重于早期项目还是中后期的项目？ 我们完全是投早期的种子和天使期项目。 我们是偏重于早期的这个。 对，没错。这个我们一直在坚持。如果再去做中后期，可能就跟我们当时来做这件事情的理念就不相符了。 那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这样，我们2013年底开始做这个事儿的，就是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你看2014年这个总理才开始提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说赶这个风口去做这件事情，只是当时我们几个合伙人的判断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当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整个来颠覆传统的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潮流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会多很多的创业机会，因为原来互联网的时代它基本上把一些格局都已经分得很细了，搜索平台，然后这个门户，还有什么 OTA 啊等等各个细分领域，其实你看分得很细了。但是你会发现移动互联网来的时候，它其实把我们的时间更碎片化了，更碎片化之后呢，就会出现非常多的细分领域的创业机会。所以我们当时判断就是可能这一波中国又会像10年之前的那波互联网创业一样，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创业项目，而且会大量的这种投资的机会，这是我们当时的判断。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做早期投资。当时做早期投资呢，我们就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业的情况和问题，就是一般情况下天使投资的回报率大概市场平均回报率就是这个不是回报率了，就是这个市场平均的这个生存率大概是5%都不到，也就是100个项目可能活下来的可能不。之后过了2014年之后就赶上那个双创的风口，所以我经常讲趋势嘛，可能你要看我的公众号，我经常讲趋势，就是说趋势还是要在将起未起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其实这个是我们真是把握好这个趋势，所以说当这个大浪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好是做好准备的，所以2014年、2015年我们就发展得非常的快速，而且我们也抓到了，我们觉得抓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早期项目。再往下走的话，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孵化器包括这个早期投资都在大浪淘沙嘛，所以我们也就开始做一些细分领域的这个考虑，包括今年的这个技术创新，这也是我们看好下一个风口的来临。 其实刚才您也聊到了，就是投资早期项目的话会有一些弊端，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优势。对一个投资人 当然有优势了，就是早期项目你肯定是投的越早，如果说未来这个项目发展的好，你肯定是最大利益的回报者嘛。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当地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十大孵化器长老李建军迎战创投圈怪问题，早期项目鲜有人识，如何发展壮大？投资机构不断圈钱却愈加小气，消费升级科技创新，2017水岭风骚。 因为我也去过咱们公司，然后我觉得咱们公司和创新工厂的感觉还是有点相似的，只是就是从外面就是那种整个办公的环境啊什么，然后来这样看。 对，就是如果说是早期的创业的孵化器，其实它的形式上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内容，就是包括我们创客总部做的，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十大服务体系啊，就是我们把服务其实做得非常细，就是创客总部本身这个服务它其实是个成本构架，就是我们没有去算它整个去盈利，就很多孵化器都要去算说我这个孵化器怎么去挣钱嘛，所以算下来发现孵化器是不挣钱的，或者说你想办法去挣钱是吧，那这个就做偏了。我们把孵化还是作为我们的成本构架，所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说孵化去挣钱，所以这样你就会把服务做得更细嘛。比如说我们的投资问道，我们的私董会，我们一个月超过20多场的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活动的结合，这其实对这个创业者的帮助和服务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相信在我不能说全国吧，在北京我们看到的孵化器里面，我们应该是做的比较细致的。我们今天刚拿了北京的优秀中商空间 Top Ten 前十啊，它不排名次的，我们前十啊，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孵化工作的一个鼓励吧。 创客总部算是国内投早期项目比较优秀的一个孵化器 啊，谢谢。 然后那个李总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情怀做的这件事情。刚才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大环境下现在国内的创业团队和投资公司之间的那种关系，您觉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一种合作关系吗？ 这要看怎么看。就是我接触过的有些投资公司，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非常接地气的在工作。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你看我们2015年，我的团队看了超过6000个项目， 啊，看超过6000，后来我们投了40多个项嘛，就这种工作强度和压力，其实对投资经理来讲，其实也是非常重的。他其实也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他只能是不断的和去看项目和项目去聊，然后帮项目去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的，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公司，在这个市场上啊，就这样的投资公司，它其实和创业者其实就是一样的，就大家都很辛苦。然后那个我你看，比如说刚才你说996这件事，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团队来讲，我们也从来不打卡啊，我们也没有规定上班时间，但是我们的投资经理和我们的这种渠道人员，他们其实每天其实都是还要加班的，因为工作压力和强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就倒推回来，就是你要想在这个行业干好，其实你还是要得喜欢这个事情啊，愿意投入去做，然后愿意去奉献才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投资人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天天站在台上吹牛，然后还可以这个做点其他的事情，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早期投资，我觉得，或者说你很难出业绩，因为最后一个基金的这个比拼还是看你能不能投出优秀的项目来嘛，这是根本，是吧？你吹得再厉害，这个东西一年可以吹，两年可以吹，但是你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嘛。 您刚才也说了，您去年大约接手了，就是看了大约是 6000多个项目， 投了40多个、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创业的项目特别多，然后投资机构呢相对就少，然后钱呢投的也比较谨慎，这样是一种特别失衡的一种状态。 就是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像这2015年是这个数据，2016年我们看的项目数据应该就比这数据要小，是因为整个的创业的项目应该是减小的，这个我可以说是减少的，投资的这个数量相对减少的，这是相对应的。这个市场来讲，其实它不是个失衡，它是一种某种微妙的平衡，在于说优秀的创业项目它其实是不缺钱的，就是优秀的创业项目一定是一堆的钱想投它，那个不靠谱的创业项目呢，就像之前今年这16年好一些，15年14年的时候你去创业大街看，是吧，大家很疯狂的这个那些创业者大部分都是不靠谱的，就是那样的项目，就是你见再多的投资人其实也拿不到钱啊，这其实跟项目本身相关。我相信就是对投资人来讲，他们选择是任何时候都是会很谨慎，就是你也不能说所有项目都投，还是会有一个判断标准。所以说对不靠谱的项目来讲，那个这个市场钱离他们还是很远的。 就是优质的项目永远是可以拿到钱的。 对，优质的项目其实是不在什么资本寒冬的。我们孵化的一家叫汇丰的项目刚刚完成了这个 D 轮还是 C 轮，拿了2.3亿。大概是就前两天，今天公布了，因为我们早知道一直没公布，今天刚刚发了那个文章公布了。你看，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能拿到钱。就优质项目什么时候都不缺钱的，而且他也打破了我们的记录，就是以前我们的记录是极客学院保持的 B 轮2200万美金的融资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记录。 是什么公司？ 汇丰期 啊， 是做租房分期的一家公司。 恭喜， 客气。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最后一件闹不明白的事情啊，是自信还是每次啊，他跟听不进去这个意见的一些这个来咨询的创业者交流，总是很头疼。如果对所有的意见都不考虑，那为什么又要来问呢？到底是因为他的话不值得信任，还是其实你对自己的项目没有底气？这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因为李总，因为你也一直在看项目，然后一直也在接触这个创业者，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您肯定会有一些。 对，我们其实就是早期项目来讲，其实就2-3个人，然后拿2-3页纸嘛，是吧，什么也没有，这时候你要决定投他钱，其实更多的你还是要对团队进行判断。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团队有没有自信，他对他自己的项目有没有深刻的了解，这其实是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不靠谱的项目其实就是 2VC 的项目。什么叫 2VC 的项目呢？就是说他们希望拿到获取投资人的投资，所以说他们就会不自觉的希望能够顺着投资人去讲 啊，讲一个投资人喜欢听的故事，那目的就可能是为了拿到钱。那么可能这个给 A 投资人讲的和 B 投资人讲的都不一样，那反正你爱听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这就对我们这种情况。所以这种项目其实是咱们想也是很艰难的啊，就算你拿到钱其实也不一定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说优秀的创业者还是那种说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叫做目标高远意志坚定，这是我们认为看创业者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你确定你创业，然后你用你所有的这个资源能力和时间都放到这个事情上来，然后你持之以恒把创业作为一个长跑而不是短跑，就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他是创业的比较优秀的选手啊。 其实我还挺感兴趣，因为我看了很多这个文章对您的报道，您还是很关注这个创业者的创业心态呀、状态呀，是因为您之前也在创业吗？还是 是这样，就是因为刚才讲，就是早期的创业项目，你要去判断项目的时候，除了项目的方向以外，其实你就他要讲的这个故事以外，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判断人。所以说其实你要在这么多，你要在成千上万的创业者里面找出来你认为将来可以成功的创业者，这其实你要对人的判断是要占绝大多数的那个力，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判断他的心态，他有没有能力，对吧？创业的能力，还有他的那个商业，我们叫做创业者的三要素：心态、能力和商业嗅觉，这些是你一定要集中判断的。因为，只有这种，就是我们看，就是只有这种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比较高的创业者，才有可能会走得长远。我都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他才有可能会走得长远。遇到挫折，遇到事情马上就心态失衡，或者说没有学习能力，天花板很低，然后又不愿意跟团队去磨合，还有就是对这个市场的感觉特别的迟钝，不能够快速的做出调整，那他很快的就会被这个社会就淘汰掉了。 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您刚刚也说了，对早期的创业项目是有判断标准的啊。您刚才说的是几点？一个是商业的， 我们叫做一个三要素，就是心态、能力和商业嗅觉。 其实对项目本身，是看的不是特别多 啊，也看，就项目本身，我们主要就是我们筛选那个早期项目，其实是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这个方向，一个标准是团队。团队就刚才讲的这些，团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会看看这个团队里面有没有领导者，就是团队有没有老大，我们要看看这个团队的这个核心成员他们的背景怎么样，就是我们不希望他的背景过于重叠，就都是比如都是做营销的就不太好。还有一个，我们看他这个团。的构成就是他们大概是比如说是之前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啊，如果是匆忙搭出来的这种这个班子的话也是有问题的，等等等，我们会有很多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刚才讲就是方向嘛，方向就其实就是他做的这个项目本身，比如说我们会对，因为我们对趋势和未来是有一些考量的，比如说你做这个方向可能是和消费升级相关的，那么可能我觉得你未来应该是还有一些机会，比如你做的是跟技术科技创新相关的，就是有创新技术的，那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比如你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生产制造或者传统的这种线下的生意，那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做投资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判断。 2017年，您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我们投的更多的是教育的早期项目，就是在2017年，您会投哪个赛道的一些早期项目？ 2017年，我们还是主要会看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们叫做消费升级，就是消费升级，其实它是就是等于是，是对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都会有一些颠覆式的应用。你包括像食物消费，就是现在产品化，有很多新的产品出现，设计师的品牌的产品出现，还有一些虚拟的这个我们叫食物消费和虚拟消费。虚拟消费就是我们现在炒的最热的什么内容创业、IP、资源经济等等等等，直播这种都属于内容创业这种虚拟消费。就这个行业领域，我们还看的会比较多一些。还有。我们叫做人工智能，就是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项目，就是你有一个核心的技术，然后你能够对原来的这个生产企业或者制造企业，或者说以前的传统行业能有一些颠覆式的应用，或者说你能够创造发明一个新的东西，就这种科技型的项目，就这两个领域我们看的多一些。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总，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录，然后如果大家